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，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许敬宗死后，因为人品问题，他的谥号引起了争议，最终定为恭。在唐朝国内正常运转的同时，对外征战便翻开了新的一页，而在这一系列征战中，也催生了很多大唐名将。提起大唐名将，很多人会想起李世民手下的李靖、李济、侯君集等人，也有很多人会想起玄宗朝的哥舒翰、郭子仪。其实唐高宗李治时期也是一个名将辈出的时代。对于封建王朝而言，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，一件是国内生产，一件是对外扩张。在李治和武则天的统治之下，两件大事一样没有耽误。大唐国力没有因为长孙无忌等人的离开而停滞不前，相反，一直保持着增长势头，为后来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基础。或许正应了那句话，地球离了谁都转。大唐政坛离了长孙无忌这棵常青树，也照转不误。天行有常，不畏尧生，不畏桀亡。这是一个名将辈出的时代。提起苏定方，多数人感到陌生。他的名字没有李靖、李济响亮，也没有与他同时代的薛仁贵响亮，但是他的历史功绩远在薛仁贵之上，论起来是可以与李靖、李济相提并论的。唐高宗李治时代的苏定方也是一张老面孔，他的资格很老，老到可以追溯到隋朝末年。出生于公元592年的苏定方，成名于隋末天下大乱。不过他不是叛乱，而是自发组织乡亲与四处骚乱的流寇作战。按照革命的观念， 天下大乱时起义造反的都是好汉，实则不然。天下大乱之际，起事的人有一部分确实是过不下去的了，有一部分则是纯粹希望天下大乱，进而趁火打劫。当两部分人鱼龙混杂到一起，起事的性质很复杂。二十出头的苏定方跟着父亲苏雍一起组织了数千名乡亲，团结起来抵御那些动机不纯的起事者。此时的苏定方是在保卫自己的家园，此时的他骁勇善战，胆气绝伦，每次征战他都是第一个冲锋陷阵。父亲去世后，苏定方成为这支队伍的领袖，在他的带领下，进入苏定方家乡滋扰的流寇没有一个好下场。横行一时的张金称最终败在了苏定方的手下，苏定方亲手将其斩杀。名噪一时的杨公卿也不是苏定方的对手，他被苏定方打得满地找牙，还被苏定方狼撵兔子一般追杀了20多里，最终仅仅捡了一条命。苏定方的战功在不断的积累，然而世道让他有些看不懂了。在保证家园不受侵犯的同时，苏定方惊奇地发现，起事的人怎么越来越多了呢？难道这个王朝气数已尽？后来苏定方遇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隋末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窦建德。此时的窦建德已经脱离了起事的低级趣味，转而以收服民心、争夺天下为己任。苏定方便看到了曙光，他就加入了窦建德的队伍，想跟着窦建德一起做大事儿。如果没有李世民，或许窦建德的大业就成了。然而窦建德是不幸的，偏偏他遭遇了李世民。虎牢关一战，窦建德兵败如山倒，自己被俘，余众纷纷散去，苏定方泱泱回到乡里。不久，李渊忌惮于窦建德在河北的威望，竟然将窦建德公开处斩。这一下寒了窦建德旧部的心，本已投降，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呢？窦建德旧部再次揭竿而起，以刘黑闼为首，再次吹响了造反的号角。得到消息的苏定方再次看到了希望，火速归到了刘黑闼的帐下。起事持续了几年，最终还是失败了。苏定方向政府军投降后便重回乡里。在李渊的武德年间，苏定方一直默默无闻。时间走到了贞观年间，苏定方的生活出现了转机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贞观四年，李靖率军出击东突厥，身为匡道府折冲的苏定方参加了这次战役。匡道府折冲只是府兵制体系下的一个低层将领，38岁的苏定方熬到这一年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折冲将。不过能够参加这次战役，苏定方也知足了，最起码他能够名正言顺地为国效力了。这一年二月，主帅李靖交给苏定方一个特殊的任务，那就是率领200骑兵充当全军的先锋。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。接受任务的苏定方 没让李靖失望，他率领200骑兵借着大雾掩护向东突厥可汗竭力的大营逼去。离大营还有7里，雾散了，图穷匕现。苏定方看到竭力的牙帐，竭力的护卫也看见了苏定方。电光火石一瞬间，苏定方率领200骑兵冲杀过去，他们与竭力可汗已近在咫尺，最终还是差了那么一小步，竭力可汗骑着千里马跑了。跑了竭力，跑不了牙帐，苏定方左右冲杀，斩杀数百人。这时候主帅李靖大军赶到了，斩杀了10000多人，俘虏10万多人。不久竭力可汗被唐军抓获，东突厥汗国就此灭亡。这次战役是主帅李靖一生辉煌的顶点，同时也是苏定方跻身名将的起点。战后论功行赏，苏定方从折冲将升任左武侯中郎将。成为中郎将的苏定方本以为自己将走上一条高速路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长达25年的原地踏步。从38岁到63岁，苏定方居然就像一根钉子一样牢牢地固定在了中郎将的位置上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降将，而且降晚了。翻开唐朝的史书，不难发现李靖、李济、秦琼、程咬金、尉迟敬德都是降将，他们在李世民的手下都得到了重用，而苏定方这个降将却没有受到李世民重用，原因便是他降晚了，位置已经被别人给占了。生活就像挤地铁，只有站着坐的人起身离开了，站着的人才有可能抢到一个座。在贞观年间，苏定方始终得不到重用，他的职位始终定格在中郎将上。难道就这样在中郎将位置上终老吗？永徽6年，即公元665年，63岁的苏定方终于迎来了转机。这一年他由左武侯中郎将转任左卫勋义府中郎将，虽然还是中郎将，但是转机就此来临。这一年2月，皇帝李治命苏定方与瀛州都督程明镇一起进攻高句丽。这次进攻只是一次小规模进攻，却从此开始了苏定方波澜壮阔的征战大戏。进攻高句丽在3个月后取得了一场小胜，苏定方由此被李治认定为可用之将。1年后，64岁的苏定方迎来了一次飞跃，他成为西征西突厥远征军的前锋总司令。那么远征军的最高统帅是谁呢？说起来让人唏嘘，竟然是63岁的程之杰，也就是民间津津乐道的三板斧程咬金。为什么李治会想起来用程之杰与苏定方这一对双老组合呢？因为他已经无人可用了。你看，名将如李靖、侯君集、秦琼、段志玄等人已经作古，李济则因为统兵时间过久，为了避免皇帝猜忌，在永徽初年意志坚定地交出了兵权。屈指算来，西征西突厥能用的也就是老将程之杰和新老将苏定方了。将程之杰派上前线， 李治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，那就是为废后做最后的准备。在李治心中，对程之杰还是很忌惮，因为这名老将忠心可见，但是他的出身和职位太敏感了。论出身，程之杰是秦王府旧将，他与长孙无忌的多年同事关系是李治所忌讳的。论职位，也是右屯卫大将军，手握一支禁军，如果长孙无忌和他联起手来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将程之杰派上征战西突厥的前线，一位调虎离山，二位发挥余热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如果给老年的苏定方办一个颁奖礼的话，他一定会感谢两个人。第一个人是给予他充分信任的皇帝李治，第二个人就应该是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赫鲁。没有他的捣乱，或许苏定方这辈子就要平淡收场了。阿史那赫鲁为什么成为唐朝的死敌呢？这还要从贞观年间说起。众所周知，东突厥、西突厥都是唐朝的心腹大患。在东突厥颉利可汗被生擒之后，西突厥便成了唐朝的心腹大患。由于西突厥内部纷争不断，他们一直没有能够对唐朝构成太大的威胁。贞观22年，时任西突厥亲王的阿史那赫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唐朝投降，被李世民委任为左骁卫将军。后来唐朝发动了对龟兹的进攻，阿史那赫鲁主动担任起唐朝进攻向导，此举赢得了李世民的信任。不久，阿史那赫鲁便被任命为尼弗沙波罗亲王。令李世民没有想到的是，阿史那赫鲁其实不是忠顺的牧羊犬，而是一只翻脸不认人的白眼狼。贞观23年，李世民逝世，身为左骁卫将军、瑶池都督的阿史那赫鲁动了心思了，他想叛唐自立。得知消息的李治对阿史那赫鲁进行了一番紧急安抚，这番安抚的有效期为2年。2年以后，也就是永徽2年，胃不熟的阿史那赫鲁还是反了，自立为沙波罗可汗。从此他不再是唐朝左骁卫将军、瑶池都督，摇身一变成为西突厥的大可汗，从前的下属变成了今日的死敌。唐朝与西突厥再次进入了战争状态，对于西突厥的打击一波接着一波。第一波攻击由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、右骁卫大将军契必合力执行，这一波的战果是斩杀西突厥9000人。第二波进攻便是由右屯卫大将军程之杰和苏定方共同执行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当64岁的苏定方与63岁的程之杰一起出发远征西突厥时，他们还不会想到